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哈杜普三国之魏国 Kudero。 今天开始啊，我打算介绍一下哈杜普领域里面的三家发行商，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好和三国时候的魏蜀吴很类似，所以不妨就排演一出哈杜普的三国版，带你一起感受和思考下大数据领域的发展和乱象。首先出场的呢是魏国的 Kudero。我们知道三国时候的魏国，曹操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知名，这句话呀用在 Kudero 身上不是太合适，不如说天子也即 Hadoop 的第一个作者和 Kudero 联合在一起来试图令诸侯更为贴切。我们姑且将就一下吧啊，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也只能到相似的程度了。 Kudero 呢成立于2008年，由克里斯托夫·比塞格利亚、埃姆·阿瓦达拉以及杰夫·阿莫巴赫创建。如今呢，阿瓦达拉还是 CTO。 哈莫巴赫虽然挂着首席科学家的头衔，但很少参与公司管理了，而比塞格利亚则混迹于硅谷 IT 圈。2012年大数据的概念才开始红火起来，2008年他们几位就能够看到这个市场并创立公司，实在值得敬佩。2009年3月发生了 Kudero 创立以来第一件比较大的事件，第一笔融资到账。这笔500万美元的融资是由全球知名的五大风险投资机构之一的 Accel Partners 提供的。 Accel Partners 这个投资者啊，在后面的几轮投资里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我想啊，他最后一定是赚了不知道多少倍的钱。伴随着融资的到来， Kudero 发行了他的第一个 Hadoop 集成版，设计 Kudero 的盈利方式。那我们需要展开讲一讲他的 Hadoop 集成版。现在业界通常也把 Kudero 发行的 Hadoop 版本叫做 CDH，那 CDH 里面的东西本身都开源，也可以从 Kudero 官网获得。但是除了 CDH 发行版以外， Kudero 还有一些私货，那这些呢就是 Kudero 独有的了。 Kudero 的创始人啊，在一次访谈中提到，2008年他们创建公司的时候，打算做的服务类似于现在 AWS 的 Elastic MapReduce， 通过在云上给大家提供服务来赚钱。然而呢，他们很快就发现啊，这个模式太超前，在2008年的时候不切实际，而且投入也很大，所以就转向做了 Hadoop 发行商的角色。所谓 Hadoop 的发行商有点类似于 Linux 世界里的 Red Hat， 那么公司通过开源软件的包装整合稳定的版本形成一个套餐，通过让企业用户购买套餐来实现盈利。企业用户愿意购买套餐呢，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对方提供的技术支持，二是对方的套餐里面啊有一些开源版本没有的东西啊，可以方便企业使用和部署这个开源的版本。 Kudero 的盈利模式呢就来自于这两个方面， Kudero 给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而这些技术支持是要通过购买收费套餐获得的。 Kudero 的价格不便宜啊，最新的价格呢差不多是10,000美元一个节点一年，这个价格是相当高了。所以啊， Kudero 在我国卖的时候常常是用户只愿意买10个节点，回头呢自己就跑上百个节点。盗版软件曾经一度横行，免费多用节点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国内呢大致就是这个情况了。 Kudero 在盈利模式上还依赖于套餐里面拥有的非开源的东西。 Kudero 的 CDH 是100%开源软件整合，在网站上可以免费下载使用，但是 Kudero 同时又提供了一个叫做 Kudero Manager 的企业管理组件，那这个东西啊不是开放源代码的，在3个月试用期过后就要收费了。它提供了企业比较在乎的对计算机集群的管理、部署、升级、监控等各个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对于普通用户，尤其是喜欢折腾的用户来说啊，可能无所谓，但是呢 Kudero 相信这些功能对于真正有钱的企业来说必不可少，而开源的 Hadoop 版本里面最差的就是这部分。Kudero 相信他们自己做的这个 Manager 能够比其他 Hadoop 发行版更有价值，更加适合企业级用户使用。等到2009年9月， Kudero 又一次的大手笔震惊了 IT 界，他们请到了一尊大神道格·卡丁。这位大神啊是 Hadoop 之父，第一位作者。开始啊他是自己自娱自乐写 Hadoop， 后来呢被雅虎这个活雷锋招安，带领一队人马做 Hadoop。 有关大神的故事长篇累牍，讲也讲不完，因此呢在这里就不展开了。据说啊，因为在此之前，卡丁和他的顶头上司雅虎里面管 Hadoop 的那个副总裁之间互相看不顺眼，经常被对方鄙视或者穿小鞋，大神心里早就不爽了。于是呢 Kudero 手一招， 大神就毫不犹豫地跳过来成了首席架构师。当然还有一个说法，那就是 Cordero 给了很多钱很多股票。至于哪个版本为真其实不重要了，不管怎么样，大神现在肯定是发财发大财了。至少如果大神啊一直继续在雅虎，肯定赚的比现在少很多。大神做了 Cordero 首席架构师以后，日子过得是顺风顺水，后来还荣升了著名的阿帕奇基金会的主席。自从有了卡丁以后啊， Cordero 腰杆也直了，底气也足了，从此以后就以 Hadoop 正宗自称了。这个故事啊有点类似于曹操拿着天子做文章，但不同的是天子啊算是被曹操胁迫的，而大神和 Cordero 这几个与 Hadoop 最初版本没太多关系的创始人之间，多少应该算是互相捧场，皆大欢喜。好日子开始了， Cordero 不断烧钱壮大，到了2011年又开始了新一轮融资。这次融资啊引入了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角色 Incotel。 那国内的朋友对 Incotel 可能不太熟悉，这个金主啊是 CIA 下面的投资公司，专门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有重大意义的项目，其中著名而神秘的大数据分析公司 Palantir 美国棱镜项目技术提供者的启动资金就是这家基金会给的。另外 MongoDB 也接受过他们的钱，所以印度觉得 MongoDB 不安全，而有了这个机构的投资，到底是不是还安全，这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这次呢 Cordero 拿到了4000万美金啊，有了这么大一笔钱， Cordero 迎来了一次大发展。这次啊 Cordero 意识到 Hadoop 需要一个更快的查询引擎，并高调宣布要做一个 MPP 的产品，也就是 Impala。 这也是 Cordero 在宣传口号上的一次调整。以前呢 Cordero 总是称自己为 Hadoop 发行商，这次啊他华丽丽的改名了，从此以后啊表示自己是个数据仓库公司，而 Impala 则是他们大力推行的查询系统。 Impala 可算是命不太好，那最开始呢 Cordero 试图让 Impala 成为自己控制的项目，所以并没有将其交给阿帕奇，于是呢 Impala 也就没有得到 Cordero 以外人士的重视。结果啊其他很多的竞争对手就这样起来了，尤其是 Spark 更是攻城略地，等到后来 Impala 被贡献给阿帕奇时已经是为时太晚。2014年呢是 Cordero 的丰收年，这一年里英特尔以 7.5 亿美元的价格拿走了它 18% 的股权。跟随英特尔的还有谷歌、戴尔公司老总迈克尔·戴尔的私人投资基金以及其他各路人马。这次投资也把 Cordero 的总估值送上了41亿的巅峰，让 Cordero 当之无愧地坐上了 Hadoop 发行商里的第一把交椅。为了坐实数据仓库公司的梦想， Cordero 又开始了另外一个项目 Kudu，即2015年开始主推的新一代存储系统。 Kudu 的想法是让 Cordero 有一个可以同时支持 OLAP 和 OLTP 查询，两者性能又都不会太差的存储引擎。那这个项目引起了广泛关注，并让 Cordero 再次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然而俗话说得好，盛极必衰，在此后的三年里 Cordero 的业务并没有随着大数据这个概念进一步膨胀，相反的，它的估值到底值不值41亿美元一直让人有些揪心。 Cordero 终于走向了上市之路，而这个过程可谓非常曲折。因为上市消息宣布以后，大家首先注意的是上市材料里面的估值并没增加。2017年 Cordero 自砍估值一半，上市以后的估值只有20多亿，那别人不知道啊，起码英特尔的投资是彻底亏了。这种拼命也要上市的做法充分反映了 Cordero 可能遇到了什么问题。从各方面来看，这可能主要还是现金流的问题啊，缺钱却没有投资人愿意继续投入，只能血淋淋的上市了。上市后的 Cordero 并没有飞起来，可能啊大家都还希望给他一点时间，看看他啊到底能做。